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感觉自己最近有点不对劲儿。本来他在东宫虽然也偷偷听了不少朝局上的事，但都像听故事一样，唯一担忧的是东宫的安危。不只是萧景琰，还有敖季、荣浩这些人，其余的事儿他管不了。但是自从知道了庆德帝要凌迟厉道勇之后，他的心就悬了起来。明明现在局势一片大好，他却开心不起来，总有点失魂落魄的。凌迟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很清楚。凌烟阁上的18位将领有几位不得善终，其中一位就是凌迟而死，死时还在痛骂太宗皇帝，隶属当年一起打天下时自己立下的功劳。说书先生说，他骂了3天3夜才气绝身亡，可见凌迟是极漫长的酷刑。荣浩他们反而是天亮后才收到的消息，庆德帝的密诏要在诏狱中凌迟厉道勇，消息不出宫门，对外只说是病死狱中。消息出来，也就只有荣浩略有些动容，其余人都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。云兰素来温柔，也只是淡淡说了句：“ 厉道勇也是少爷出身，只怕吃不了这苦头。” 如同一颗石子入了水池一般，不过激起些许涟漪，很快就平静下去。到了传武善的时候，连厉道勇这个名字也没人提了，大家都默认了这件事只不过是庆德帝泄愤的那件小事而已。萧景琰是看出来了的，严君玉也知道他看出来了，但是东宫太忙，他一天几乎没有停下来说话的时间，只是下午时忽然说了句：“ 小严心太软了。” 萧景琰一眼就看出了严君玉心里在想什么，这实在让人沮丧。严君玉怕他再说，干脆溜出了司红堂，正好撞见敖季。敖季见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抓住了他：“ 哎，我要出宫办事，你也去。”“ 我不去。” 严君玉以为敖季是带自己去散心。“ 东宫差遣伴读，由得了你去不去？” 敖季不由分说把他抓走了。等到见了是什么差事，严君玉才知道为什么他们非要自己去。原来敖季是要去宜春宫，把监禁在那里的戏班子给放出来，押解出宫。庆德帝要秘密处决厉道勇，就是不要张扬的意思，所以除了当晚唱戏的人，其余人全部放出宫去，这其中就有那个叫厉玉的少年。敖季大概以为这样严君玉就能释怀了。这些人都是经过刑讯的，身上伤痕累累，都被打怕了，看着他的眼神满是畏惧。严君玉却有点承受不住这样的眼神，敖季教训他：“ 腰挺直了，这就撑不住了。东宫不会永远只有好差事，偶尔也得当一回鹰犬。” 鹰犬是荣浩的外号，严君玉从来只当这是说笑，没有想过这外号还有另一层含义。戏班子的人装了几辆车，后面是衣箱，压着他们从上次的花街过。这次没有妓女敢出来搭讪，但严君玉知道暗中有无数双眼睛在偷看，既畏惧又厌恶。这些目光如芒在背，严君玉努力挺直了背，跟着敖季穿过花街，到了戏班子聚集的梨子胡同。厉玉曾说要严君玉来这儿找他玩，那时候他当严君玉是个见义勇为的少年侠客。严君玉想，厉玉应该这辈子都不想也不敢找自己玩了。有个人站在院子门口，真奇怪，花街上的人都害怕押送队伍，只敢躲在暗中偷看，那个人却站在门口，是个男人，看起来不过27、28岁，极清瘦，病样样的，脸色苍白，五官俊秀，穿了身青色如山，神色很冷。 他身后院门大开着，这一幕似曾相识。厉道勇戏班子里的人看见他，就如同看见了一家之长一般，都默默地下车朝他走过去。厉玉是最要强的，就算当初看着厉道勇被抓，眼神也没有一丝惬意，然而一看见他，却忽然眼圈就红了，朝他跑了过去。 师父！ 厉玉抱着他，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，连话也听不清。严君玉只听见他说， 他不告诉我，他不让我上台，他让明双师兄唱了我的戏，他们都瞒着我。 他哭得极凄惨，周围那些小戏子和乐师们也忍不住红了眼睛，有几个小的也跟着哭了起来，一时间愁云惨雾。然而那男子却神色极平静，摸着厉玉的背淡淡道， 瞒着你算什么，他不是连我都瞒过去了吗？ 严君玉知道他们说的是厉道勇，忍不住问敖记， 他是谁？ 敖记看了一眼， 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叫洛恒，和曼珠一样，叫方思剑戟，是个琴师，厉道勇就是为了他才入到这花界里来的。 趁着押界的人正在往下搬箱子的时候，严君玉悄悄打量那个叫洛恒的琴师，谁知道洛恒竟然很敏锐地发现了，一眼就看了过来。严君玉顿时有点尴尬，其实严君玉一直以为洛恒应该是非常漂亮的，至少得像丽玉一样漂亮，谁知道看起来竟然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青年男子，面貌不过清秀而已。相比之下，反倒是厉道勇更加玉树临风，不愧是当年江南第一才子。 上师有何指教？ 他淡淡的道，他的眼睛极干净又冷，严君玉被看得不安起来。 我不是什么上师，只是个东宫伴读，你叫我严君玉就好了。 洛恒似乎想了起来。 严君玉，丽玉说过你。 还好丽玉这时候已经进去了。其实严君玉也知道丽玉当初是真心把自己当朋友的，不由得心中愧疚，低下头来。 东宫半途。 洛恒默念这四个字，忽然淡淡地问， 他现在如何了？ 谁？厉介元吗？他在赵玉还活着。 严君玉有点不忍心说实话，然而洛恒的眼睛却仿佛早就看穿了一切。严君玉有点怕看他的眼睛，因为里面有种平静的绝望，像大火烧过的荒原。洛恒像是大病初愈的人，连声音都没了力气。 我知道了，严大人如果不麻烦的话，可以替我给他带一句话吗？ 什么话？ 你若是见了他，就告诉他，他上次没写完的那首诗，我替他续完了。续的是鸡黍之交终有幸，勿忘冰笺付初心。 严君玉默念了两句，记了下来，刚要再问，那边敖记已经皱起了眉。 严君玉还磨蹭什么呢？回宫了。 敖记虽然凶他，但对他还是好的，回去的路上一直找他说话。严君玉只低着头闷闷的，等到了宫门口，忽然道， 敖记，你还在赵玉看管厉道勇吗？ 在啊，怎么了？ 我想见厉道勇一面。 将死之人见他干什么？ 我答应别人给他带一句话。 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。去吧，说完话就出来，里面又脏又晦气，染了并不是好玩的。 赵玉比严君玉想的还要阴森恐怖，即使外面是个大晴天，里面仍然阴冷的如同寒冬腊月一般，又暗又湿。狱卒看到严君玉穿得这么华贵，竟然要进赵玉见一个人，也吓了一跳，但是敖记发了话，他们也只得乖乖把严君玉放进去。厉道勇的牢房在最里面， 要下一层石阶，狱卒提着灯引路，还是觉得两边的湿冷寒意逼到人身上来，气味也十分难闻，不是那种寻常的肮脏，而是夹着血腥味，还有一股常年凝滞的浊气，让严君玉不由得想起上次云兰说熬记的阿扎来。他又想起厉道勇的那身白衣，再白的衣服到了这里只怕也要变得肮脏不堪吧。夹道两侧都是阴暗牢房，里面似乎都关了人，有人瘫在地上生死不知，有人身形佝偻地对着墙角不停磕头，嘴里疯了般念念有词。还有一间牢房本来安静，他们经过的时候却忽然有个人从黑暗中窜出来，伸手要抓严君玉的衣服。别说严君玉，狱卒都吓了一跳，顿时大怒，从地上抄起一根木棍，劈头盖脸朝那人的手打去。那人连忙缩回手去，已经挨了两下狠的，躺在地上大哭起来，俨然已经疯了。 哼，回头再收拾你。 狱卒恶狠狠地说道，回过头朝着严君玉陪笑道。 哎呦，大人没受惊吧？哎哎，这边走。哎，这就是那个厉道勇的牢房了。 厉道勇的牢房也和他们的一样，狭窄阴暗，气味十分难闻。不过一丈见方，几步就走到尽头了。狱卒开门的时候，厉道勇正在牢房里走动。他身形挺拔，虽然衣衫破烂有血迹，是挨过打的，走起来却端正潇洒，如同鹤一般。几步走到头，又转身往回走，如同笼中困兽，态度却平和。仿佛这不是什么牢房，而是他呆惯的书房。 他每天早晚必定要这样走一刻钟，说是锻炼，他大概以为还有出去的一天呢。 狱卒小声对着严君玉嘲笑道，严君玉不忍心听他再奚落下去。 你下去吧，我要和他单独说话。 哎，是，属下就在牢门处守着，大人有事只管吩咐。 狱卒献媚的道。说话间，厉道勇已经发现了他们，停下脚步，神色平静地看着严君玉，他的目光仿佛有千万斤重量，严君玉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